这个今天在上课以前啊，我坐在助教前面，就看助教每送过一个学生，就感叹一句：“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下礼拜又到了要收学费的日子了。让人连助教都已经收学费收到手软了，让人深深的感觉到我们这课程是一个敛财的活动。而今天要教的内容呢，也可以说是让我有一种天亡我也的感觉啊，就是说很无聊。就今天这样的一段课的最后一次啊，上这些内容，像昨天两位助教就睡倒了一位嘛，那同学睡的也很多，所以今天还是鼓励各位同学多休息，不要太努力了。我顶多可以说有一点成就感，就是说上课的时候同学跟助教睡觉的状况比我在家里面准备功课的时候好很多了。我在家里面准备功课啊，简直是就是稍微整理一点点，然后就冲到旁边去看漫画，然后开始有罪恶感，又爬回来再整理一下，然后冲到旁边看漫画。其实根本就没有多漫画，没有那么多漫画可以看，上电脑乱点一通，看了很多无聊的漫画。所以我觉得我是尽量的把我在准备功课的时候感觉到的厌烦啊尽量降低，然后呢或许同学可以比我少痛苦一点的来读这些条文，大概顶多只能做到这样。但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好玩了，就是今天要教的课要教这个纵横还有活逆，在现在临床上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常常会遇到的状况，所以教起来都会让人觉得没有那么有感情。所以上过这样的课之后，如果下次上课学生少了很多，我会觉得蛮理所当然的。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我有没有忘记，就是我之前有一次上课岔题讲别的东西，然后说要赔给同学赠送课的，那为什么下礼拜就要收钱了呢？赔的课在哪里呢？是这样子，通常赠送课啊我都要另外包装一些内容跟正课有点不一样，这样才觉得有赠送的价值。可是我最近光是准备正课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以我目前的状况生不出另外一种可以让同学感到惊喜的内容。所以目前我想到的比较勉强的做法，就是我请助教还有秘书啊去把一本比较不会有人见得到的古书打成字，然后可能把它做成一本小书，那到时候一人送一本这样子，就是用别的方法向同学赔罪。目前为止赠送课我觉得好像以我的课程的生产力来讲还做不出来啊，目前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可能要请同学稍微包含一下这种以实际的赠品来代替上课的时间的这种做法。当然我也可以说我们做这个赠品所花的时间成本跟金钱成本是超过我送一次课的啊，大概是这种感觉了。但是以生产者的立场来讲，这个其实很没有意义，因为同学如果觉得不好玩，一切也是枉然而已。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上的内容啊，同学如果感觉到有一点疲倦了，就先趴下去等着，现在就不要撑了。尤其是助教带头睡觉是你们的工作。如果你要问我说那这样的条文你要不要跳过不教呢，我想我也是经过一番挣扎的，因为像是火逆这样子的状况 并不是我们今天中医临床常常遇到的状况。所以张仲景他所经验到的整个事件，他即使描述得非常的生动，可是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会有很强烈的感觉。张仲景说的什么恶汗啦、恶下啦、恶吐啦，反而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比较能够感觉到。因为我们感冒的时候，有的时候刚感冒的时候没有注意喝了冰水啦，或者是刚感冒就先去看看西医，吃点西药啦，打个退烧针啦，打个点滴啦。张仲景那些恶吐、恶汗、恶下的这些状况，在我们今天的中医临床都还蛮容易遇到的，而火逆的状况就是比较少。另外呢，像是今天在火逆之前要教到的中横这两件事情呢，也是不对，中横念这样不对，是纵横啊，纵横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它的意义是在于，学中医我们总是会有一种自我要求，就是即使这不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可是临床上还是有机会遇到的。如果遇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学到这一块的话，可能就会把那个病人医坏了。所以以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有机会让我们比较完整的去认识这个中医治疗的这个版图，以这一点来讲还是有意义的。所以即使他在《伤寒论》里面是比较乏味的条文，但是在这些乏味之中，我想我这次在整理这个教材的时候，我想我在做的事情就是说，这些事情还有多少的具体内容是今天在临床上面还有价值的，那我们就来拿出来跟同学分享一下。那至于他细部的这个症状，临床我们见不到就算了，因为我们今天的条件不具足，我们就像汉朝人是比较阴虚的体质，所以 一遇到火逆的话，它会产生那个连锁反应非常剧烈。可是我们今天人是阴实的体质，所以整个反应会有一点不一样。而我呢，因为准备功课准备得很头大嘛，我就想说，哎，其实这一段课程我从前在家里面是教过助教的，有没有两三年前了，我就把我过去教助教的时候的那个教材拿出来看，我在看说我过去是怎么教的，怎么今天在看的时候觉得感觉很陌生，这些症状背后的病机怎么现在看都看不懂了，我过去是怎么讲的，就把过去整理的东西拿出来看，就我看到我从前教的觉得好恶哦，就是说觉得原来我当年可以教到这么烂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当你对这东西没兴趣的时候，我在教助教的时候呢，就变成在打高空，就是把各代历代助家所有那种奇奇怪怪掰出来的内容，然后把它整理到一起，然后就教助教说有人是这样讲，有人是那样讲，然后每个病机都讲得非常奇怪，然后现在看起来全部都是胡掰的，就是那样一种非常不扎实的做法，然后把那几条这样教过去。所以我看到我过去的教法，我也觉得需要做一个重大的反省啊！这样子教根本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所以就整个教材也是重新再处理过，大概是这样。我们现在呢，先来看这个纵跟横。我向同学说明一下，就是这个纵横，我们可以纵跟横，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前面所教的一些柴胡剂的一个段落的一个整理。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纵跟横呢，纵是讲这个人的肝脏不对劲，去影响到他的脾脏。横是讲这个人的肝脏不对劲，去影响到他的肺脏。如果我们仅以这两件事情来说的话，临床上是有意义的，因为往往我们在治疗一个人消化系统的问题的时候，搞来搞去都搞不好的时候，就会有机会发现说原来他是肝成脾，所以他消化系统这么糟糕。如果我们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一些调理肝脏的方子，反而能够把它的消化系统医好。同样的，这个肝脏干扰到肺脏的问题，我们在临床上也是会遇到的。所以我想我们对于张仲景说的这种 感冒的时候的纵横的症状呢，倒是不需要太执着，因为张仲景现在在写《伤寒论》，所以他说的是感冒时候发生的某个状况。而我们把张仲景的主要条文本身讲了之后呢，我们把它纳入我们平常在诊疗自己或者是诊疗别人的时候的一个思考的框架里面，然后提醒自己临床的时候也要注意到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些现象，这样子就还不错了。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七卷的第八十条，他说伤寒腹满言语，寸口脉浮而紧，关上脉弦者，刺肝成皮也，名曰纵，刺奇门。这个地方呢，张仲景一开始的写作方式其实就已经让我们看到，哦，他是在出一个所谓的陷阱题了。当一个人大便很不通畅，肚子很胀满，然后这个人呢又开始说胡话，就讲话乱七八糟的时候，其实在一个一般论的伤寒论的框架里面，我们一定是想到这是什么阳明腐蚀，对不对？阳明病，肚子里面有大便干在那边，所以他会烧到他这个人都会讲疯话了。而就当我们以一般论看到这人，而且这个所谓的伤寒通常有伴随着发烧，所以这个人发烧乱讲话，肚子胀胀的没有大便，这个状况出来了，我们第一个感觉就会觉得，哦，承气汤症吗的时候，张仲景提醒我们你要在脉象上面再做一个确认，看看他究竟是真正的阳明病，还是他只是肝成皮，乃至于他的消化系统不会动了。而他是告诉你这个脉怎么把法呢，他说寸口脉浮而紧，关上脉弦者，其实这样的一个把法是蛮有意义的。可怜的是啊，我们的宋本伤寒论的脉法跟桂林本是不一样的，宋本伤寒论里头在这一条只有写寸口脉浮而紧，没有后面那个关上脉弦这一句，历代注家都快要发狂了，肝陈皮如何能够从寸口脉浮而紧去定出来，我想是定不出来的吧。所以历代注家在注这个的时候已经是胡掰乱盖到极限了，而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所谓的修正版本的桂林古本的时候，就会觉得哦，看到这条忽然松下来了，因为关上脉弦这样就对了，从关上脉弦来看肝陈皮实在是太轻松了，而要从寸口脉浮而紧去看这个肝陈皮是难度很高的。因此呢，我们现在就着桂林古本的这个想法，我们来说一下，其实我们说哪一脏干扰到哪一脏这种说法，在我们一般的把脉法里面呢，大概就是在脾脏的脉这边会把到肝脉，我们的这个五脏的脉都有它的这个标准的形象，而肝脏的脉是比较弦的，是不是同学还有印象吗？而脾脏的脉比较是没有特征的，就是比较柔软比较舒缓的。如果我们我现在说的一般脉法，不是张仲景脉法，一般脉法来讲，如果你在你的右手的关脉把到蛮清楚的弦脉的时候，就是你的右手关脉，照理说脾脏脉这个脾胃的脉是要没什么特征，软软的一团软软的东西，可是呢你把到你的右关能够把到脉竟然是勒成一条的，当然脉勒成一条也不能完全代表肝陈皮，这个人如果是脾胃有很多痰饮，比如说苓桂竹肝汤症的时候，他的脾胃脉也会是弦的。不过呢，如果不提痰饮病，就是没有痰饮病的主症框架的时候，你把到自己的脉，这个脾胃脉这边是比较偏弦，那就代表你的肝不好，已经影响到你的消化机能了。同学啊，自己把一把，举个手我看看好不好，有没有人脾胃脉是比较偏弦的？有没有人？有啊。那通常我们把到这种脉的时候呢，这个人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会有一些，我们不要说，因为张仲景这个东西在谈感冒，所以是比较极端的状况。我们如果说不极端的状况的话，就是这个人他可能最近睡得比较少啦，所以吃饭就吃不香啦，或者是最近压力比较大啦，所以很容易拉肚子啦，就是这样的状况啊，就大概就可以让我们把到这个脾胃脉带弦脉的所谓肝承脾了。而这个寸口脉浮而紧这件事情比较是在讲感冒，因为感冒的时候本来就是有浮脉的嘛，那当这个脾胃脉被拴住的时候，那个浮脉被挤到上面的这个寸口去。可是到今天张仲景脉法里面讲到这个寸口脉怎样怎样，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把不太到了，因为我记得班上的同学寸口啊，这个心脉肺脉有力的人不多，好像大部分我们现代人哦，寸口脉都非常的微弱，所以本来就那么微弱了，你要把到浮而紧其实很有难度，可能有某几位同学刚好他寸口脉能够把到浮而紧，但是以我们今天的人的体质，这种大家都很气虚的这种体质，大概就是古时候所谓的标准脉法到今天已经不太具有意义了。就像一个人刚感冒的时候说这个邪气在表，第一个特征照理说是寸口脉会先浮起来，可是我们今天怎么把得到？我觉得好像现在人感冒从头到尾寸口脉都塌塌软软的，所以大家根本上焦也没有那么多气，所以这些本来是很基本的脉象不容易把到。至于说张仲景在这里讲这个脉法的时候，他没有讲左右手，实际上也不太需要讲左右手，因为肝承脾的时候比较通常的状况，肝脉也弦，脾胃脉也弦，所以就不太需要去顾虑是哪一只手了，两只手大概都可以把到弦脉。因此这一条如果是张仲景的说法，就是说当这个人产生类似阳明病的这个不大便又言语的这个热症的时候，他有可能其实是肝气郁结在发热，所以他产生的这个消化系统失调跟这个言语的症状。但是因为是肝气郁结，同学有没有印象之前讲到热入血室的时候也有言语如见鬼状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是因为肝郁而累积了太多的热邪在那边，所以张仲景的建议是我们把这个肝郁卸掉，因此就刺奇门放血来把这个肝郁卸掉。而今天在临床上面呢，我们要注意的是，第一，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人感冒发高烧不大便言语的时候，你要用承气汤，你至少要把到红而实的脉或者是沉而实的脉，就是确确实实把得到那坨大便跟里面这个很强烈的邪热，才能开承气汤啊。以后阳明篇会教得更仔细一点。如果这个脉象不是标准的阳明脉，而是竟然是让你把到弦脉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这个热是肝气郁结的热，这个不大便是因为肝承脾乃至于这个脾胃不会动造成的不大便，因此开药的方法就要改变。在感冒的时候可能会完全如张仲景说的，这个寸口脉浮紧，关上脉弦，然后呢可能刺奇门把这个肝里面的淤积的热卸掉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当然现在的针法已经有很多不同的门派了，就像有人说这个东西是先刺曲池再刺足三里就可以，就而且说要不要先刺足三里再刺曲池，这到什么道理我也搞不懂。但是就是说这个刺奇门这件事情，如果奇门不好刺的话，大概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代替。那针灸学不是我擅长的，就先暂且这样说。而他这个病呢，为什么叫做重啊？因为在五行里面，肺是金，肝是木，脾是土，木克土是自然而然的。就好像这个小孩子呢， 他已经欺负惯了他家的谁，他每次放纵就打他，所以就已经是很自然的现象。所以这个肝他如果要欺负脾的话是顺理成章的，这个人只需要放纵就好了，因为有一点像是这人这个脾本来就让他欺负的嘛。可是呢肝要欺负肺呢，在五行里面是本来是肺克肝金克木的，可是他竟然可以反过去欺负一个立场比他高的人，所以这个肝呢是非常的叛逆的，所以因为他很横逆，所以叫做横。所以就是中国的那种五行观点里面认为说，肝要欺负脾比较轻松，要欺负肺需要累积更大的这个下课上的这个桀骜不驯之心，所以他对中国人给他们的这个定义的一种情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一个叫纵，一个叫横。而我们这个纵的这个肝陈脾的现象呢，我们在一般的临床上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想如果讲严重一点，我们之前在说这个在介绍一些疏肝解郁的方的时候，父亲主陈氏夺舵方里面治疗关格的方是疏肝解郁的，是不是啊？那关格就是一个人吃不下去拉不出来的等病症，也就是说一个人吃不下去拉不出来非常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在身体里面主持疏泄的这个肝脏机能有问题，所以把脾胃控制住不能动了。而我们台风天教的那一堂课大柴胡汤治肠梗阻，那也意味着这个少阳区块通不通跟一个人的消化系统通不通是很有关系的。那么再讲到更加长一点，比如说可能我们家有一个长辈他常年就是大便非常不通畅，那你说这个大便不通畅，我们伤寒论有很多方可以通大便啊，什么麻子仁丸啦啊，理中加黄芪汤啦，或者是什么就是很多药可以厚朴三物四物汤什么都可以，甚至是承气汤，你说这人大便不通你用大黄去通无论如何通都是会通的嘛。可是可能你会觉得怎么治来治去这个人他的体质没有好起来，好像有吃泻药就有拉，没吃泻药就没拉。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想他的大便不通有没有可能是肝陈脾。而以我们台湾的社会环境来讲的话，上一辈上两辈的老人家肝陈脾的几率还不小哦。不知道同学有没有，有时候帮家里面的父母辈或者是爷爷奶奶辈把脉，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怎么脉这么弦，就是当他的这个过去啊，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很会生气又很不会发脾气，所以就累积的那个东西很多的时候，肝陈脾造成的便秘有可能是现在的老人家的便秘一个蛮主要的部分。而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病机里头，大家都吃一些帮忙润大便通肠胃的药，就治来治去都变成有吃有拉没吃不拉，就是好像没有办法治到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它还是有临床意义的，那同学就可以考虑一下。那当然我们讲到最大范围的之前教到这个四逆散的时候也讲了啊，本来这个肝气郁结就会影响消化轴的，所以之前教过的东西同学就在这一条里面再做一次整理啊，就认识到在临床上要注意到这一点，这样就可以了。而接下来呢他下一条是讲到肝成肺的这个横，肝成肺的这个横，它的症状如果我们要死背的话，我想也会很难过，因为我会让人觉得说好像乱七八糟的，这样的症状什么怕冷啊，什么想喝水啊，什么小便不利啊，这些症状随便念来念去，你会脑海里面浮现一下桂枝汤，浮现一下麻黄汤，浮现一下五苓散，浮现一下什么，对吧？就是这症状会让你想到很多方，所以光是以症状来讲其实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断症。只是呢在这个肝成肺的现象之中，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以肺在我们身体是做什么事情的这件事情这一点来把它的这个主症稍微整理一下。比如说 肺主皮毛，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体最表层的这个气是肺在支持着。当然我们在教太阳篇讲到胃气的时候，又讲到胃气是有不止一个源头的，肾气上来也是胃气，三焦之气也会变胃气，营气分化出来也是胃气，肺的气作用在皮肤也是胃气，所以这些东西都能形成胃气。可是呢，其中的一样，比如说我们这个胸中大气，如果被这个肝约束住了，以至于它不能动了，当一个人胸中大气不能动的时候，他的肺脉，张仲景其实写得很好，他的上焦脉是浮而涩，这个浮字其实还是相关的感冒，所以倒不太需要去计较是不是浮。不过以古时候的体质来讲的话，肺的脉本来就会比较浮的，所以上焦脉啊，因为它这个肺可以泛成整个胸口的作用，所以左右手都不太有差，它的脉会让你跳动感觉到有那种摩擦感，那摩擦感就会知道它的气是不流畅的，动不了的，它的肺气被肝的这个东西啊约束住了。而这个上焦脉浮而涩，我想同学听了就可以忘了啦，因为以我们今天的人这么弱的上焦脉，你把得到色脉，我佩服你。张仲景的脉法一向让人觉得倍感亲切，就是他很体谅我们这种平凡人，感知力不强，所以感冒把个浮脉就好了啊，什么把个弦脉就好，就是一定把得对的。而今天我们要在寸口把到浮而涩，其实有一点难度哦，可能把脉要更仔细一点。不过话说回来，说是有难度也不是太难，因为涩脉很容易把。涩脉如果同学觉得难以想象，顶多只是没有把过而已，一旦把过就会觉得哎，这个脉跳的真的有点不流畅，就是不顺那种感觉，有点隐隐的摩擦感。而关上弦急，前面的这个肝陈皮它只写关上弦，这里呢他说弦的紧绷绷的，在这边呢到底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其实是有可以怀疑的点的。因为中医它到底是受这种五行的思考支配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很理所当然的觉得这个肝脉如果只有一点点弦，它就去欺负脾，它要欺负到肺，它一定要很弦很弦很弦才能够欺负到肺，所以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认为能够欺负肺的肝脉一定要比欺负脾的肝脉要强烈，所以要说弦的绷得很紧。可是这东西比较是五行上面的一种情感，至于说临床是不是绝对如此就不敢讲。因此基本上呢，比较标准来说的话，就是右手的脉你感觉到一整条都偏弦，这样就可以了。就是如果我们用比较粗糙的方法来讲，如果你要说今天的脉法要说肝成肺的话，那就是肺脉把到弦脉了。可是其实我们今天的人的肺脉已经弱成那样，要把到弦脉不容易。我们肺脉如果能够把到弦脉的话，通常第一个是小青龙汤症痰饮，那时候弦脉比较会出来。第二个是气管支气管在发炎，那时候你会觉得肺脉边多一条细细的东西，这两个比较容易把到。相反的，肝成肺要把到一条很弦的肺脉，以我们今天的体质不太容易做到。所以你就把到说两手都觉得哎，两手的这个关脉都很弦，这样就可以了。好，到不用要求到那么精确了。而当这个人肺气不能动的时候，首先他的胃气就不够，那么保护体表的这个胃气不够的时候，这个人会有什么反应啊？同学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瑟瑟恶寒，就是遇到风啊遇到冷啊，你会有一种哎奇怪啊，平常这个冷气也不过是定在27度，怎么我今天觉得特别的不舒服，这样子一种就是怕风冷的感觉比平常严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什么，自汗出，我们说表虚则自汗，对不对？那你皮肤表面的气不够的时候，那人就会很容易莫名其妙的出汗了。所以没事乱出汗，特别怕风冷，如果这个不是感冒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个是肺的气动不了了，所以皮表的气已经虚掉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肺的这个胸中大气的运作 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膀胱跟肾可不可以做好这个水的气化，有没有办法把水气引上来。所以我们甚至有一句话说，肺为水之上源，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讲过。因此呢，在中医五行里面，这个精生水的观念啊，水是从肺生出来的这个观念，如果一个人的肺气不能动的话，相对来讲他的身体能够输布到上面来的水就不太有力量输上来了，因此他会大渴欲饮水，这是肺不能动的一个基本症状之一。而小便不利也是必然的，因为一个人膀胱气化非常需要胸中大气，小便不利又爱喝水，中间那个其腹必满不是废话吗？就喝了水没地方排掉，那肚子就喝得胀胀的。所以同学如果以这样的角度去思考的话，这一串主症就会让人觉得不难判别，甚至我们在临床上也不一定要抓死张仲景说的这些主症，就是皮表的感觉怪怪的，排尿跟口渴等等跟水有关的感觉怪怪的，这样的时候可能你第一个感觉是，哎，我是不是感冒啦，哎，可是又没有什么浮脉，或者你觉得说我是不是水运化不良，我是不是该吃真武汤五苓散啊，那吃了也不见好，那这样的时候你就要把一把你的左右关脉有没有弦脉很明显，如果有的话就很可能是因为肝成肺，所以造成你的身体的这个皮表的感觉跟水运化的感觉都不对劲。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皮表的感觉你说怕风冷也对，说容易自汗也对，但是肺气不动